会坚强，自己学不会打开自己关的门。希望找个朋友收留寂寞，我们都一样，你的心我的心应该靠得近，带着你的笑打包烦恼丢掉，跟我一起飞，带着你的心用爱打开世界，跟我一起飞。 用爱打开世界，跟我一起飞。